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76章。在场这么多人，虽然不能确保每个人守口如瓶，可他们只要控制媒体，让媒体不把这事散播出去的话，那些人多嘴就让他们多嘴吧，反正他们也就控制到魔法高考结束就会公布的。 话说有没有这么夸张啊？魔法天生双系连媒体都要封锁掉。 王三胖小小声地说道。唐月老师就在他们学生之间，他内心到现在还没有平静下去。听到王三胖这么发问，唐月不禁解释道， 你们在博城这小地方自然不知道天生双系有多惊人，消息一散播出去，博城第二天就会被无数大势力给占据，甚至假如莫凡选择加入了某个势力，一些用心险恶的很可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毕竟要暗中解决掉一个还只是初阶魔法师的莫凡，对他们来说不算是难事。这封锁消息对莫凡，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 不会吧，还有那么可怕的人？那不是和黑教廷没啥区别？ 人心险恶，小心为妙。 凡哥这次是彻底轰动了。 话说凡哥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呀？他既然是双系，要花费的时间应该更多才是，为什么两个系都领先我们这么多？ 张小侯不禁说道。 对呀对呀， 许昭廷嘴角更不停地抽着。张小侯，你能闭嘴吗？ 唉，宇昂估计要哭晕过去。 可不是嘛，你没看到穆春雨老混蛋，他跟莫凡那样有过节的都恨不得马上把莫凡收作干儿子。 哪儿啊，总教官都要跟莫凡结拜，有总教官这样一个高阶魔法师给莫凡做后台，谁敢动莫凡？ 哎呀，人比人气死人呐。 莫凡同学议论之时，唐月的明眸却一直都注视着莫凡。现在唐月终于知道莫凡当初是如何将幽狼兽给杀死的了。话说回来，这莫凡还真让人惊讶不已，藏着天生双气始终不透露出来。不过他这样做也算是聪明吧，在自己实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低调点不是坏事。现在又有对莫凡无比热心的展空再给他做后台，莫凡接下去的修炼道路会顺畅很多。就是不知道这家伙能不能好好利用这无与伦比的天生双系了，能不能从全国那么多的绝世天才中脱颖而出。今夜莫凡自然一鸣惊人，由魔法协会、猎者联盟、博城军部三大势力联合封锁消息，这事要在短时间内传出去自然不大可能了。当然这场魔法决斗最大的彩头可不单单是为了当年找回颜面，更重要的是获胜者将会获得进入博城地圣泉修炼整整一个星期的机会啊。马上临近高考了，在魔法高考之前，在博城地圣泉的滋养下，莫凡又将修为大幅增进，那么莫凡在魔法高考上的表现一定惊艳全国，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名动四方，可以说为莫凡将来的魔法道路铺开了一条非常完美的道路。 地圣泉，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特殊修炼之地呢？ 莫凡也不禁非常期待。据说很多卡在初阶与中阶之间的魔法师，他们都是通过这地圣泉完成了突破。一个中阶法师在博城已经相当厉害了，况且莫凡是天生双系的魔法师，到了中阶级别他将拥有整整三系的魔法，这在中阶魔法师领域之中一样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好，一定要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大幅度的增进实力。 地圣泉就坐落在银帽大厦之下，这倒让莫凡有些意外了，因为那天他和穆宁雪见面的那个天台离银帽大厦仅仅一座楼之隔。这座银帽大厦呈现笔直耸立的五边形，说是一座宏伟的大厦，倒不如说它像是一座伫立在这座博城最中央的居高五边形宝塔。 银帽大厦高有200米，整个外壳完全由钢化玻璃所包裹着，烈日照耀下闪烁着如宝剑出鞘一般的锋芒。到了夜里，整座大厦更是流光溢彩，在隔着很远的城区依然可以看到它夜里流转的霓虹。这算是博城标志性的建筑物了。据说最高一层的超级大会议厅就是归穆卓云所有，而博城的天才地宝地圣泉其实就在这座银帽大厦的下方。在银帽大厦工作的很多白领和金领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座大厦是有地下15层的。宛如特工秘密基地一般的电梯将莫凡送入到了银帽大厦地下第15层。莫凡愕然发现这里还真像一个不为人知的组织般，竟然挖出了一座秘密保护着的地厅。地厅是用非常特殊的晶岩石砌成，一看就是出自非常强的建造师之手。地厅有大概一个巡逻队在把守，巡逻队的队长更是一名中阶魔法师。一名中阶魔法师看门，这足以证明地圣泉在整个博城是有多么重视了。 这座图腾门后面就是地圣泉了，你可以进去进行为期一周的修炼，地圣泉会自己保持着一种循环，你别去碰，只要坐在地圣泉中央的那个皮蒲团上进行冥修或者把控就行。 穆卓云没好气地对莫凡说道，这地圣泉本应该是为宇昂准备的，谁知道被莫凡这小子拿了，穆卓云心情哪里能好。陪同莫凡前来的是唐月，唐月朝莫凡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进去里面闭关了。 我有些东西送你。 唐月老师想起了什么，对莫凡说道。送我？莫凡有些意外，唐月老师也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了四颗分别呈现紫色和红色的卷轴，卷轴上面刻印着一些如同星子一般的光点和星轨般的印痕，就像是某种魔法的完整图形。 唐月老师，你出手可真不是一般的大方，这可是昂贵的星图之书，一送还就送了四份，算是让我这个土财主大开眼界了。 一旁的穆卓云马上认出了唐月老师送的卷轴，一副酸溜溜的模样道， 这星图之书是？ 莫凡不解地问道。 你经历了这次地圣泉洗礼之后，想必离终结法师不会太过遥远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在这里教你们，临别前送你这些星图之书，让你在突破到终结法师之后有一个自保能力。 唐月老师说完顿了一下，继续解释这星图之书的用途。 你应该知道，初阶魔法是需要将星子连成星轨，星轨出现，魔法才成。 莫凡点了点头，宛如在听老师给自己上更高一层的魔法课。 到了终结法师之后，你的星辰将变成星云，星云比星辰更加浩瀚，同时拥有一共49颗星子。终结魔法的形成便是需要你将这49颗星子连成星图，星图线终结魔法才会孕育而生。 唐月老师解释道。星辰变星云，49颗星子相连化作星图，便是终结魔法。莫凡在心中默默记住这些关键的话语。 你应该明白，要完全把控七颗星子需要无比漫长的修炼时间，那么49颗星子的难度翻了不止一倍两倍。即便你的星辰变成了星云，要真正释放出终结魔法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星图之书，它特殊就特殊在，当你将意念注入到里面之后，这星图之书会释放一股特殊的吸力，让你的49颗星子按照刻画的星图排列。哪怕你还没有足够能力把控49颗星子，只要你的星云之中还有足够的魔能，便一样能够释放出终结魔法来。 唐玉老师认真地嘱咐道。莫凡张了张嘴，从未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77章。既然有星图之书这种东西，那么魔法师那么辛苦练把控又有什么意义？带个几十张卷轴就好了呀。一旁的穆卓云显然看出了莫凡内心的疑惑，冷哼了一声道： 星图之书这种东西有钱都买不到。你的唐月老师可不单单是一位人民教师这么简单。 莫凡看着眼前这位成熟美丽的老师，心中更是惊讶。仔细想想，一个能够轻松把星辰魔气事情摆平的老师，应该确实不是一位高中老师那么简单。况且莫凡是见识过唐月老师施展暗影系技能的，这位唐月老师至少是中阶魔法师。 你天生双系，难免会有小人妒忌，这些卷轴算是送给你防身。 当然，你要使用这些星图之书，前提是你的星辰变成星云。 七颗星子变成49颗星子，否则星辰之书会抽空你的身体，将你变成一具干尸。 唐月老师再一次严肃地叮嘱道。莫凡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心里更是有一些小感动。自己跟唐月老师也不过是普通的师生关系，他却对自己这么关照，看来自己必须赶紧修炼到中阶水平，必须多赚钱将他娶回家，才能够用一辈子来报答他这份恩情。 谢谢唐月老师，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莫凡很真诚地说道。唐月展眼一笑，那双明眸中多了几分期待。 你小子别太得意了，这地圣拳是天地灵拳，不错，可要让你到达中阶也绝没可能，它只能是一股最大的助力，将你往中阶关卡上推。要想真正突破到中阶，嘿嘿，远着呢。 穆卓云冷哼哼地说道。唐月没有再说什么，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他转身离开了。穆卓云也懒得跟这个看起来整个人都不好的小子废话，摆了摆手示意地圣拳守护者可以将莫凡拖进去关押了。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上次被一些地沟老鼠差点探寻到了这里，倘若地圣拳温泽散发出去引来灾祸，一定拿你们试问。 守卫长梁斌说道。 卫长尽管放心，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 其他几名守卫都信誓旦旦地说道。莫凡进入到地圣拳中，最后听到的就是几位守卫们说的话了。这倒让莫凡想起了那只差点进阶的独眼魔狼。独眼魔狼正是因为得到了地圣拳泄露的温泽，才会那么恐怖的。那么自己在这里有整整七天的修炼时间，岂不是整个人都沸腾的了？地圣拳内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密室，青黑色的巨石砌成，每一块黑色的巨石上都雕刻着一些奇怪的魔法图案和咒文。莫凡好歹是读书人，他能够认清一些图案的寓意，不出意外应该是一个高阶的守护类魔法。所以别看这仅仅是个石砌而成的密室，其实地震来了都未必可以撼动这里面分毫，真正意义上的严防死守。最开始莫凡以为地圣拳会是一个大澡堂子，自己可以脱光衣服整个人躺在里面尽情的享受，可穿过了几根立柱之后，莫凡愕然地发现地圣泉无非是一座菱形的石阶祭台。石阶祭台一共就四层，最底部被凿开了一条回路的小沟渠，清澈到几乎看不见的圣泉水就在小石沟当中缓缓流淌着。莫凡观察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之处， 正准备按照穆竹云说的坐在石阶祭台上开始修炼的时候，突然胸口处的小泥鳅坠开始发出了奇怪的颤声。 你激动什么呀？一副你能够喝的样子。 莫凡马上数落道，小泥鳅坠现在可是零级的星辰魔器，莫凡不仅每天可以维持14个小时的明修，更获得小泥鳅坠释放的特殊能量，喂养着自己的两个星辰。正是如此，莫凡才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将两系都修炼到第三级。要知道全校那么多人在高三毕业这会儿能够拥有二级的初阶魔法已经是很优异了，莫凡是在多修了一门的情况下还整整领先他们一个级别，这足以表明零级星辰魔器的强大之处。 难不成小泥鳅可以吸纳着地圣泉的温泽？ 莫凡感受到自己这吊坠的某种渴望，心里便不由得琢磨了起来。星辰魔器和地圣泉应该本质是一样的，能够加快魔法师的修炼。地圣泉蕴藏的能量庞大的多，甚至可以帮助魔法师从初阶冲击到中阶领域。 要不要试试呢？万一小泥鳅坠真的能够吸纳这里的能量，那岂不是可以再升级成更高品质的星辰魔器了？ 莫凡不免有些大胆地猜想了起来。 要知道学校的星辰魔器能量是直接被小泥鳅给吸了，倘若地圣泉的温泽也可以被吸走，岂不是相当于我随身带着一个地圣泉？这地圣泉一年才开启一次，一次仅仅提供全城最有潜力的魔法师7天的修炼时间，就这样那些人还羡慕得疯了。假如我去，不能啊，学校星辰魔器被小泥鳅一吸变成废铁，还是唐韵老师帮我摆平的。这次我要是把地圣泉给吸了，整个博城的人不得疯掉，能直接把我架到火刑架上烧死。哎呀，好好打坐，好好打坐，还是别想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小泥鳅，你别冲动，我知道这东西对你来说是大补，不过你那样做的话，你爹爹我会被整个博城的人给剁了，所以你千万别给我乱来啊。我们安安心心在这里闭关7天，然后高考上大学，降妖除魔，拯救世界。我左手抱沐凝雪，旁边依偎着唐月，大不了到时候给你找条母坠子。 莫凡不停地默念道，小泥鳅好像真听懂了，不再瞎胡闹，老老实实地趴在莫凡的胸口。莫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天哪，这到底还是不是一根坠子？怎么就跟个混世小魔王似的？ 往那皮蒲团上一坐，莫凡即便没有进入明修，也可以感受到一股如同坠子滋养般的能量正在往自己身体这里扑来。这股特殊的温泽比小泥鳅带来的滋养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假如星辰魔器有分凡级、零级的话，那么此刻地圣泉带来的修炼滋养一定是最顶级的，整个人都要飞升起来了。处在一个小饱和状态的雷系星辰和火系星辰有了一些动静，他们就好像是两个婴孩突然间吻到了母乳一样，开始疯狂地吮吸了起来，每一次吮吸都能够令他们的体型再扩大几分。最早觉醒的时候，两个星辰真的非常渺小，在整个精神宇宙中真就是一片小小的星辰尘埃，光辉暗淡不明，有时还难以寻找。而修炼了3年之后，这片星辰逐渐壮大，它们的光泽清晰可见，整片星辰也宛如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地，蕴藏着神秘的力量。此刻两片星辰都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壮大，每一个小时的变化都顶得上莫凡整整一周的苦修。 哇，这也太爽了，经验值长得跟开挂似的。 莫凡内心激动无比，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获得了这样的绝佳修炼机会，看来从魔二代手上抢资源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以这种修炼速度，一个蠢材都可以成为一个领先同龄人的高手了。资源，太多的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要不是自己展露出双系的实力，这地圣泉的好事绝不可能轮到自己。有灵级星辰魔气的小泥鳅滋养，再加上地圣泉的效果，七天的修炼时间，自己真的很有可能冲击中阶魔法师啊。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78章。 梁斌卫长，你说这地圣泉真有那么神奇吗？ 一位新来不久的守卫王同莲开口道： 我们博城历史悠久，足以追溯到秦国时期甚至更早，这地圣泉可以说也是当年一直珍存至今的。你想啊，我们整个博城要经济没经济，要人才没人才，要发展没发展，凭什么可以成为一座南部小有名气的城市？不就是因为这地圣泉的存在吗？可以这么说，没有地圣泉，我们这博城啊，顶多就是一个乡镇。 守卫长梁斌席地而坐，脸上带着几分悠然地说道： 追溯秦朝，那不得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 那位上任不久的守卫王同莲惊叹道： 可不是，只要不是资质蠢得无可救药的魔法师，在里边修炼一个小时就顶平日里3天的修炼速度。 梁斌脸上不由得流露出几分神往。 梁卫长可是我们博城少数进入过地圣泉的人。 一旁另外一名守卫说道。梁斌点了点头，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在那里享受的7天时间，对于真正渴望强大力量的人来说，那里比美女成群任你7天蹂躏还更爽的事情啊。况且能够达到中阶魔法师级别，这地圣泉有很大的功劳，甚至于长期在这里守护，哪怕隔着一层拥有禁制的门，或多或少都能够得到一些滋养，否则一个堂堂中阶魔法师怎么会愿意待在这地下呢？ 梁卫长，那个被巨眼星鼠挖开的洞穴通道我们找到了，那条洞穴隧道好像很深的样子，我们暂时不敢探入太深。 英姿飒爽穿着守卫制服的女守卫说道。女守卫美眸自带一股子英气，再加上那乳白色的修身制服，自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和诱惑。 林雨欣副卫长，您太多虑了，巨眼星鼠在城市内还是常见的生物，他们通过错综复杂的城市地下排水道挖到这里来也是偶然的事情。 那位新来的守卫王同莲说道。林雨欣眉黛一皱，显然很不喜欢王同莲这份散漫。 魔法协会那边已经派人查过了，没有什么异样，你放心便好。 梁卫长笑着说道。林雨欣只是点了点头，显然并没有因为这句话松懈下来。 我到外面看看。 林雨欣说完就带着4名守卫离开了。众人看着林雨欣那翘臀的背影，不由得摇了摇头。 自从林雨欣的妹妹失踪后，很少能够看到她的笑容了。唉，她妹妹的尸骨至今没有找到，好好的一个中学生说没就没了。 梁斌叹了一口气道： 听说也是巨眼星鼠干的？ 或许吧，谁知道呢。 林雨欣副卫长走出了地厅之后，仍旧心事重重。1年前妹妹出事之后，他就不停地在搜寻着巨眼星鼠，甚至多次进入到巨眼星鼠在博城地下世界留下的洞穴之中。尽管魔法协会那边已经有人去探查过了，林雨欣还是不死心，没有见到尸体，他是不愿意相信自己最疼爱的妹妹就那样从这个世界蒸发掉的。就在昨天，林雨欣在巨眼星鼠挖开的洞穴之中找到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东西，那是一滩水。地下道里边有水，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别人看来绝对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可是在水系魔法师的眼中，那绝对不是普通的一滩水， 准确地说，它有一些像地圣泉的水。地圣泉的水为何会在地下通道里呢？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地圣泉在那样保护之下，连一滴都极其珍贵。可在自己检查过的地下通道内，它们像污水一样散在泥潭里，任由那些臭老鼠和蟑螂吸食。带着这个疑惑，林雨欣特意将那些水质给了专门对物质做研究的药剂师做了研究。那位魔法协会的药剂师告诉自己，今天就会有答案。林雨欣走到了无人之处，看看时间差不多，于是拨通了那位魔法协会药剂师的电话。 怎么样，检测出那是什么了吗？ 林雨欣询问道。 它不是地圣泉。 那位药剂师沉着声音说道。 我也觉得。 林雨欣点了点头，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不过它除了功效有些特别之外，其他地方几乎和地圣泉一致。 什么意思？这世界上还可能找出第二个地圣泉吗？ 林雨欣很是疑惑。 地圣泉是天地灵泉，自身纯净不说，还可以带给修炼者和妖魔非常大的滋补。而这与地圣泉相似的水，同样是特殊环境下孕育而生，它应该是受到周围一些黑暗植物的影响。你找到的这些污水，其实也存着短时间内促进修炼者和生物实力的效果。区别在于，这水更像是一种兴奋剂，以疯狂吸食生物体内营养、能量为代价，让生物变得非常疯狂，变得没有理智。 那位药剂师认真地说道。林雨欣微微一愣，他可从没有听说过这世界上还有这种水啊。 难道说，就是这种水，导致了原本一直猥琐胆小的巨眼星鼠跑出来祸害人命？ 还有一件事，但愿是我想多了。 药剂师言语忽然严肃了许多。 什么事？ 这污水若是不直接饮用的话，其实可以和地圣泉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至少一天之内无法查出两者的异样。 药剂师说道。林雨欣浑身莫名的一阵发冷。 以假乱真？这种污水莫名地出现在巨眼星鼠挖开的洞穴中，而一年前正有巨眼星鼠险些挖入地圣泉的位置，这是巧合吗？可能是巧合。 林雨欣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僵笑。 但愿吧，要下大雨了，我去银帽大厦接你吧，你应该没带伞。 那位药剂师说道。 我一个水系魔法师，还需要伞吗？ 好吧，晚上一起吃个饭。 要看守地圣泉。 好吧。 林雨欣眉头紧锁地挂掉了电话，心中却有很多很多的疑虑。雪峰山驿站，一辆白色发灰的皮卡车颠簸地爬上了雪峰山小寨之中。刚入了驿站，暴风骤雨洒落，来得飞快，一下子整片山岭就被绵绵的雨幕所笼罩着，橙色的雾气在远处的山峰中呈现着。 哎呦，差点这批货就废了，还好我及时赶到。 莫嘉兴从车上跳了下来，心有余悸地看着外面的大雨。 这雨怎么有颜色的呀？好奇怪啊。 驿站里有一些老猎人说道。 嗯，像尿色。 另一名猎法师笑道。莫嘉兴从他们身边走过，笑着和几位熟人打招呼。听他们说雨很奇怪，不由得看了一眼这被雨帘遮蔽的天幕，别说这雨还真浑浊。驿站一切如常，守着北面关卡的人是展空的直属部下万段峰。万段峰是千人团军长，终结的土系法师，论防守，这个博城没有人比他更出色。万段峰穿着一件皮质革羽的连体蓑衣，站在雨幕中的他自有一股威严与庄重。他的目光注视着远处被大雨浇灌的山林， 忽然从一座山岳的后方，一道明媚的光团冲破了橙黄色的雨，在晦暗不明的半空中发出了一道微弱的光。 光耀！ 万段风瞪大了眼睛，神色一下子沉了下去。光耀是光法师的初阶技能，在军法师里面，光系法师作用很大，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和位置。这光耀倒和比较原始的信号弹类似，妖魔们对这种光是没有感知力的，而如果用眼睛去注视的话，很容易对他们的眼睛造成灼伤。在任何其他科技设备传递信息都宛如向周围妖魔发送一个 GPS 定位点的年代里，这种光耀反倒成为了驱逐妖魔和传递信号的一种特别的方式。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79章。 秦军长，那是警戒信号，三队他们为什么让我们拉响警戒？难不成有妖魔流窜吗？ 一旁的军法师说道。话音刚落，又是一道光耀划破了远处的雨幕，这一次更加鲜明。这一刻，所有守在关卡位置的军法师都愣住了。两道光耀，蓝色警戒。警戒分为几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橙色。两年前博城拉响过一次橙色警戒，当时正是一个耀光在山岳后方闪耀而起，那时至少300只妖魔在安界附近流窜。今日两道耀光精心升起，那正是蓝色警戒。警戒一旦拉响，意味着城市存在着隐患和危机。橙色警戒当时被斩空老大迅速清理了，然而今日这血色警戒出现，就意味着至少有上千只妖魔徘徊在安界附近。天哪，博城近10年都没有拉响过蓝色警戒了。叮叮叮，就在众人觉得这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万段风口袋里的手机响。大雨浇灌，浇灌在驿站这数百名神色愕然的军法师脸颊上，周围安静的只有雨声和万段风军长的手机铃声。 喂！ 万段风在漂泊大雨中拿出了手机，将它放在了自己的耳边。 万军长，我们被群兽袭击，光法师死了，无法释放接下去的光耀。 电话那头传来了巡逻队队长周金的声音。万段风浑身突然一冷，冷得握着手机的手不由得颤抖了起来。 但愿博城能够度过此难，代我向斩空老大说声抱歉，也代我向潘丽君说一声抱歉。 那头周金的声音低沉沙哑，话语中更带着一种不舍。万段风面容剧烈地抽搐着，那双眼睛更是带着至深的悲痛与愤怒。嘟嘟嘟，说完这句话之后那头就挂断了。而在整个通话过程中，万段风都可以听见那边嘈杂的咆哮，那些咆哮声就像在耳边吼出，令人心悸。万段风有些失魂落魄地放下手中的电话，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大雨灌溉下来，似乎带着一股浓浓的酸痛，更像是一柄柄剑扎在了自己的心脏。尽管电话已经挂断，万段风可以想象到下一秒必定是这位巡逻队队长周金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他死了，他死定了。没有人比万段风更清楚，在那种情况下拨通电话的人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拉响血色警戒！ 万段风深呼吸了一口气，眼睛里再也没有了一点悲伤，而是被军人千锤百炼的刚毅填满了。 血色警戒，万军长，您没有和我们开玩笑吧？ 哨岗上的军法师一脸不敢置信地说道。雨幕下守卫在哨岗处的军法师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对他们来说，第二级的蓝色警戒已经是一场不小的动荡，那么血色警戒那是灾难。 血色警戒便是最恐怖的灾难，有些人活了一辈子恐怕都不会看见血色警戒，而只要经历过一次血色警戒的人，必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这个阴影。 还愣着做什么？赶紧按照我说的做呀！ 万段峰几乎咆哮了起来，这帮蠢货，这帮蠢货！万拉响一分钟血色警戒，很可能意味着有数以百计的人会丧命。嗷呜的几声巨吼，突然间山岳的背后一阵阵令人心悸的咆哮连成了一片，就好像山岳背后不断有雷炸响一样，震得那一片山岭都已经颤动起来了。那颤抖的余波传到了驿站，驿站的巨石关卡也在微微的震荡。茫茫雨幕之中，一个模糊的身影一跃而起，嗷的一声赫然出现在远处一棵耸立的松树树冠的最顶端。大雨下，那孤傲如王的生物明明是一个狼的身躯，却那样办公地站立着，狰狞头颅上那三颗眼睛绽放出无比凶残的红光。这妖魔也在远远俯视着这座人类城市的关卡驿站，似乎像在看待小小的羊圈。 三眼魔狼！ 一旁年轻的军法师用发着抖的声音说道。话音刚落，那只傲立在孤松顶端的三眼魔狼后边又窜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黑影，这些影子或是霸占在那些高耸的树木上，或是散布在他们将领三眼魔狼的周围。黑影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那一双双通红凶残的眼睛像繁星一样点缀在朦朦胧胧的大雨当中，看一眼便浑身发冷，头皮发麻。 这么多 成群成群的独眼魔狼出现在山岳那边，他们集体仰着头对着漫天大雨不停地咆哮着，整片山岭都被他们的叫声给霸占了。 他们在呼唤，他们在继续呼唤同伴。 一名对妖语有着研究的召唤系军法师一脸呆滞地说道。天哪，那里已经聚集了三四百只独眼魔狼了，三四百只独眼魔狼同时呼唤同伴，这究竟是要招来多少妖魔呀？这一刻，守在驿站的军阀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拉响血色警戒了。妖魔袭城，成群成群的妖魔袭城，这是灾难，毫无征兆的灾难。一场大雨伴随而来的是成百上千并且还在疯狂朝着这里涌来的妖魔。博城自古与魔狼种群厮杀多年，魔狼种群似乎终于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渴望，他们在更高级的魔狼统帅下疯狂的聚集，然后疯狂的冲击着博城的这道安全防线。青黑色的潮水覆盖了山岭，这潮水却由一只只独眼魔狼凝聚而成，他们狂奔，他们嘶吼，他们让小小的雪峰山驿站在剧烈的摇晃着。那一双双在大雨浇灌下依然密密麻麻的眼睛里透出了对人类自身的憎恨和凶残，他们要吃光所有活着的人。在这样悚然震撼的一幕幕下，即便魔法师都显得无比渺小。对所有军法师来说，成群成群的独眼魔狼朝他们扑来的这一幕真的是永生难忘。对了，他们也不至于永生难忘，因为很多人未必活得过今天了。地圣泉内，穿着黑色地摊货衬衫的青年仍旧煞有其事地端坐在那里，时而面露激动，时而紧锁眉头。无论是学习还是修炼，都是一件很漫长枯燥的事情，这一点莫凡是深有体会了。不过为了自己牛叉的法师人生，他还是愿意承受下这份岁月。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了，不过我感觉自己要摸到更高的一个境界的门槛了。 莫凡退出了明修，开始自我思考了起来。初阶到中阶最具本质的差别就是精神世界的星辰化作星云。这段开着 N 倍经验卡的日子里，莫凡修炼的那叫一个疯狂。本身他的修炼时间就比别人长一倍还多，再加上地圣泉本身的滋养和对星辰的温泽，他近乎达到一天24小时的不间断明修。明修终究是对星辰最大的促进，莫凡已经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魔法星辰在这些日子来的变化。原来 更高一个级别的魔法星云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陌生很新奇的东西，可是随着自己的星辰绽放出如脉搏一般的光辉的时候，莫凡隐隐感觉到这很可能就是突破的征兆。往常的星辰是很稳定的，现在的星辰被蒙上了一层很奇怪如极光一般的光壳。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明修，星辰出现了明显的渴望与躁动，它就像一只在卵之中的小生命，迫切地要打破那一层蒙在外面的光壳。每一次光辉的强烈，就是星辰对这一层突破束缚的冲击，每一次光辉的暗淡，兴许就是星辰正在蓄力。雷系终究是莫凡第一觉醒的系，这段时间来莫凡感觉到雷系星辰那种要破壳成长的情绪，甚至那些星子们都像是有了明显的变化。 还是不够，再继续明修，得让星辰能够更加壮大，这样他才有希望突破成星云。 莫凡让自己稍作休息之后，已经有冲击下一个境界的打算了。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0章。嗡嗡的，忽然一阵剧烈的颤抖从四面八方传来，正要一鼓作气突破的莫凡立刻睁开了眼睛，环顾四周出现震动的墙壁。 什么情况？地震了吗？ 莫凡站了起来，走到大风门的位置，将耳朵贴在那里，想听听是不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可刚要听，就被这施加了特别禁制的门已经缓缓地打开了。 啊，一个星期过了吗？这么快？ 莫凡有些惊愕道。风门开启，映入到莫凡眼帘的赫然是一名穿着乳白色制服的女人健步冲了进来。与此同时，莫凡看到了整个地厅竟然遍布着鲜血的痕迹，守卫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身子都要被撕成好几段了，血块和内脏混合在血泊当中，看得莫凡整个人都呆住了。尸体，好多具尸体 啊！这些地圣权的守卫怎么了？为什么如此的凄惨？ 梁卫长， 穿着白色制服的女人大喊了一句，话音刚落，莫凡看见了另外一侧，那位中阶魔法师梁卫长像是一个沙袋被狠狠地抛向了地厅的立柱上，立柱直接被拦腰撞断了。所幸的是，梁卫长身上还有一层水系的水域在保护着，不然以那样的冲击力肯定是头破血流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莫凡看得心惊胆战，竟然有东西可以把一名堂堂中阶法师当作沙袋一样扔甩。莫凡往旁边一站，终于看到了被石门挡住的另外一半地厅。让莫凡整个人头皮发麻的是，那里赫然站着一只体型堪比一辆小卡车的怪物。这怪物脖颈和脑袋是无法分辨的，可巨鼠身形再明显不过了。和莫凡之前看到的巨眼星鼠不同，这怪物浑身都遍布着无比狰狞的血纹，扭扭曲曲密密麻麻的，使得一只体型如小卡车的巨鼠更加恐怖至极了。莫凡在猎妖队也有一年了，但却从来没见过这种体型这样满是血纹的巨眼星鼠，浑身上下散发的气息令人宛如坠入到冰窟当中，不寒而栗。 这是血纹巨魔鼠。 莫凡搜刮了自己妖魔课上的所有知识，终于找到这怪物的名字了。 天哪，课本上的血纹巨魔鼠看上去有几分滑稽好吗？可真正的血纹巨魔鼠那种狰狞对视觉已经是一个冲击了。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出现在地厅里？那些守卫都是被这只血纹巨魔鼠杀死的吗？ 咕咕咕，血纹巨魔鼠好像闻到了地秀泉散发出来的气息，硕大的灯笼之眼马上锁定了莫凡和那位女守卫所在的位置，锋利的爪子轻而易举地没入到了地厅的石砖当中。 可以感觉到这血纹巨魔鼠正在积蓄力量，就像一辆卡车的发动机在咆哮一样。 关门！ 碎片的石堆当中，梁卫长朝着女卫长喊了一句。林雨欣嘴角都咬破了，却不得不狠狠地在风门上一拍，两边的禁制大门忽然关闭了。就在留下一条缝隙的那一刻，莫凡悚然地看到了血纹巨魔鼠的爪子往里面伸，让莫凡条件反射地向后退了几步。太快了，禁制大门的关闭速度是非常快的，血纹巨魔鼠明明离得三四十米，却好像在一眨眼功夫冲撞过来。嘣的一下，石门一声颤响，显然血纹巨魔鼠撞在了上面。林雨欣脸色苍白，他看了一眼这名还在这里面修炼的学生。 发生了什么事儿？ 莫凡心有余悸地问道。刚才那一幕太可怕了，门晚关上一步，他们两个就会瞬间丧命的。这血纹巨魔鼠比那只半进阶的独眼魔狼还可怕数倍啊，根本不是初阶魔法师可以抵挡的。 不想死在这里就跟我走。 林雨欣根本没有那个耐心去给一个学生来解释。整个博城已经彻底陷入到危机当中了，地下道之中充斥着妖魔，他们就好像是有预谋一般，竟然开始疯狂地进攻地圣泉。地面上所有的魔法师正在抵御妖魔的入侵，地圣泉这边更是遭到了妖魔的奇袭。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增援，眼下只能够靠他们自己来守护着地圣泉了。 怎么走？这就是一个密室。 莫凡无语地看着这名香汗淋漓的女守卫。 跟我走就对了。 林雨欣不跟莫凡废话，她快速地走到了祭台处，也不知道按下了什么按钮，原本还在循环流动的地圣泉纷纷流入到某些小孔当中了。咕嘟咕嘟咕嘟的，没有几秒钟，所有的地圣泉都消失了，小石沟当中再不剩下一滴圣泉。李雨欣又快步走到了祭台的最上方，一把掀开了莫凡做的还热着的皮蒲团。皮蒲团下的隔板是可以打开的，林雨欣将其掀开之后，里面正有一个蓝色的瓶子，瓶子里装着的似乎正是清澈无比的地圣泉。莫凡心中有些好奇，那么多的地圣泉怎么就被一个可乐大小的瓶子给装进去了？林雨欣小心翼翼地将装着所有地圣泉的瓶子给收拾好，转过头看到了模样还有些憨厚的这名即将魔法高考的学生道： 这是地圣泉的紧急保护方案，密室还有另外一条通道，应该是通向你们天蓝魔法高中后山的。 通往学校后山？姑娘，能不能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莫凡有些焦急地说道。 出去你就知道了，先跟我走，他们的目标是地圣泉，绝不能让地圣泉落入那些人的手里。 林雨欣不想说过多。 那些人？ 莫凡更是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林雨欣在说什么。林雨欣走到墙边，手指竟然在那看上去并没有一点点区别的石墙上宛如输入一通密码一样的摁着。莫凡看得一愣一愣的，太专心的在这里面修炼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地圣泉密室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机关。哐的一声，旁边的禁制石墙豁然打开了，出现了一条黑嘘嘘的通道，也不知道这通道究竟通向何处。 离开这里要紧。 林雨欣二话不说地抓住莫凡朝黑漆漆的通道当中走过去了。莫凡也意识到外面肯定有大事发生了，不敢做过多的犹豫。刚往里边走了没几步，林雨欣突然想起了什么，那双带着几分锐利的眸子注视着莫凡。 这条秘密通道也未必安全，那些黑教廷的人应该会以我为目标，这地圣泉放在你这里，请务必要保管好。 林雨欣似乎做了一个自己都觉得很莽撞的决定，可是林雨欣不得不这么做，黑教廷完全是有备而来，对地圣泉近乎了如指掌，倘若在逃脱密道的过程中遇到了黑教廷的人，他们首要目标肯定是自己这位副卫长，而作为学生的莫凡反倒会被黑教廷的人忽视。只要能够保住地圣泉，一切就还有希望。 那麻烦你先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莫凡有些急躁了， 从李雨欣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来看，必定是博城发生了巨大的动荡。 血色警戒。 李雨欣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给这名学生解释清楚，毕竟这名学生在密室中闭关的这段时间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血色警戒。一颗巨石猛地砸落到莫凡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波澜。在到这个世界之后，莫凡便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这个魔法社会里，人类并非是绝对的主宰，在城市之外栖息着数量是人类百倍千倍的妖魔。妖魔一直窥视着人类所霸占的资源，甚至会在某些如君主一般的妖魔号令下，妖魔会宛如军团一般大举袭击人类居住的城市。一些抵抗力薄弱的城市在一夜之间从此消失的案例那是存在的。于是世界五大洲最高魔法协会将这种受到侵袭的城市危机称之为警戒，并且根据妖魔的数量、妖魔的强弱分出了几个级别，就像是科学社会天灾出现时的预警，自然灾害拥有级别，而妖魔入侵的这种人类之灾一样分化出了级别。橙色警戒，这是第一级警戒，意味着这座城市在安界附近已经出现了妖魔，数量在300只以上。橙色警戒在2年前出现过一次，那时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蓝色警戒便更加可怕，对博城来说就是一场腥风血雨，不知多少魔法师和平民会在妖魔大肆入侵当中丧命。而再高一级的血色警戒，那是一场毁灭，一场屠杀，一场城市的灾难。有限的军法师是无法完全抵挡得了妖魔的入侵，妖魔会冲入城市，会大肆的屠杀，不仅仅是几只妖魔的流窜，那是成百上千的妖魔。很多魔法师在面对一只妖魔的时候已经如同家禽般任意宰割，更何况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呢？血色警戒，城市将会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通过书籍之中的记载还有描述，那已经是令人心惊胆战了，但这一切真实的发生在眼前，又是怎样的人间地狱呢？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